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早，我是圆圆。 哎，今天呢首先先跟大家还是分享一下天气吧，对吧？昨天是已经立秋了，听好多朋友已经开始说啊，这个现在天气没有那么潮了啊，也没有那么热了。 对， 我怎么没发现呢？ 但是昨天到今天，你不觉得这天气都是那种秋高气爽，真的是那样的感觉 啊？ 一 会儿中午你再试试吧。 至少是天高云淡吧。 哎，这个对了哈。咱们来看看，那今天白天呢，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温度呢是33度。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尾号限行3和8。虽然是立秋了，但是这个秋老虎还没来呢，我觉得 对后劲儿还挺足的， 后劲儿对还挺足啊。 哎，不过本周我看到天气情况显示是本周接下来的几天呢都还是比较凉爽的天气， 哎， 因为伴有雷阵雨。 没错啊。那今天呢来说这话题，其实我觉得跟天气有关。当你今天一出门真的感觉凉爽的时候，你肯定会觉得今天活力满满的，不会被晒蔫了 啊，神清气爽了。 对，今天来聊的话题，生活中哪一个情景就会让你觉得突然间就活力满满了？把各位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第一时间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一条重要的铁路呢就要开通了啊，已经开通了，这些城市间出行速度会大大提高。串联吉林和内蒙古两地的长白乌铁路啊是正式的通车了。这条铁路呢全长是412公里，起自吉林的长春市，设25座车站，贯穿长春、松原、白城、乌兰浩特。这条线路的开通呢，不但是完善了东北地区的铁路网，更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条跨区动车组线路。 嗯，好消息。 嗯， 我们接着来说，广州街头出现了叫公益冰箱，饮食免费领取。广州的潘先生看到呢，有人翻垃圾桶来找食物，想到自己餐厅呢正好可以帮助这些人，那么所以他最近就启动了一个公益冰箱的活动。 嗯， 每天供应30份快餐和饮用水，那么冰箱呢只存储当日放入的食物，每晚呢都会有人对冰箱进行清空，冰箱里边也是放置了冰箱旁边还放置了微波炉，供您把食物加热。 吓我一跳，我这冰箱里边要放一微波炉，这是 冰火两重天。 哎，对，就是说其实我记得以前有这样一个大概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就是说， 哎， 比如说他们不是说就饭馆自己，你家里有不吃的剩菜剩饭，只要是好的状态，就可以放在冰箱里边，其他人就会自己拿，谁需要就去拿。 其实也是提醒我们避免浪费啊。 哎， 更多的食物留给有需要的人嘛。 没错哈，但有些不需要的东西呢，悄悄的在我们的手机当中，来看看，太怕了啊，怕怕怕 ！App 偷窥隐私，看个视频竟要监听电话，什么监听电话、修改通讯录啊，还有这个一个个小小的这个App 呢可能有几十项这种权限，有些权限呢不但是五花八门，有些还涉及到用户的隐私，比如说要读取你的短信、读取你的联系人、读取或修改通讯录等等啊。某款用来看视频的 App 呢竟然提示要监听电话，着实让人匪夷所思啊。所以你觉得这个 App 应该有这些权限，这些权限到底合理吗？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事儿？ 明显非常的不合理，就是感觉就是在窥探人的隐私嘛。 啊， 你就觉得自己没有隐私了。 但是这我还真没发现说要改你这个通话记录啊、通讯记录这种有读取通这个联系人的。读取联系人，因为他本身那种比如说 App 是需要能跟朋友之间交流的。哎，比如说你注册这个号码了啊，我通过手机号能看到，哎，圆圆也在玩这游戏啊，或者用这款软件，咱俩就能联系到一块了，对吧？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不让他关联 哦， 对吧？就这个类似这个意思哈。 哎，我们接着来说，这个是微信不常联系的朋友，这个功能上线了。看看谁和你半年都没有聊天了， 谁没跟你联系？ 哎，最近呢，这个从腾讯获得了相关的信息，说目前呢不是全部的用户都可以使用这项功能。 嗯， 这个功能就是不常联系的朋友。它呢是在微信最近更新的一个版本当中，目前呢是灰度开放。安卓版本呢也是会在近期上线。用户如何来查看不常联系的好友？可以在我然后设置 再到隐私当中去查找这个入口。那对于微信联系人满5000人的用户来说，终于增加了一个管理联系人的利器啊。像我这种就是朋友圈里没那么多人的、 啊、 其实也不用去在意这个。 对，基本上都是常联系的。 哎、 嗯、哎，但是我怎么觉得我这没有这个方式啊、哦？可能我没更新， 可能你不是大客户。 对， 不是不是啊，就是因为没更新的关系。 对，有可能没更新哈。 嗯、 确实，现在你会发现，就是因为啊，这个咱们这个社交圈会越来越广，越来越广，甚至可能有那么一次联系的，他都在你的朋友圈里边。 是， 你就会发现有些人可能半年、一年，甚至5年、10年都不怎么联系， 在你的朋友圈里就是沉默的状态。 哎，然后呢，你说你发朋友圈也不点赞，也不回复， 嗯， 你这个平时这也不沟通， 嗯、 那还不如就是给省省地儿呢、嗯，对吧？你看人家好多已经添满5000人的用户，人家就得需要这么一个管理利器了。 但是我倒是觉得啊， 啊 这个你和朋友的友谊的亲密度， 嗯， 并不取决于说朋友圈里边反馈出来的一个情况 啊。对、 嗯， 有些特别亲密的，基本上不回你朋友圈，因为你天天在一块儿呢 啊。 是 你发的同时，他也发了一条。 还有一句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嘛。 啊， 有些人可能常年都不联系，但是呢，一个电话过去还是那么亲密。 哎，一个电话过去，电话号都换了啊！ 你谁呀、 啊？找谁？ 是。 继续来关注，我们来看看八旬老人呢，自办书屋，10年来免费提供市民借阅。重庆84岁的一位老人呢，是从学校教书啊，退休之后呢，觉得废旧的书丢弃十分的可惜，就在永川以个人名义创建了"忘我故旧书屋"，免费的将书提供给市民借阅。他呢也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呢，各地去淘书，书屋里边的4万多册书啊，再加上家里边几万册图书，一共10万册之多。老人也坚定地说了，说我要活到100岁，再为书屋服务16年。 嗯，衷心祝愿老人家也能够长 健康 百岁啊。 哎、嗯， 我们接着来说，也是这个百岁老人，这个英国的两位高龄的老者呢，变身健身达人，体型健美不输年轻人。英国呢最近报道说，在这个本国75岁的这位叫泰德和81岁的约翰都是当地的健身达人。 嗯， 两个人呢是在1967年就相识了，而且呢是相识在宇宙先生大赛上，如今呢仍然在结伴健身。约翰也是可以在承受机器人最大重力的情况下做深蹲。 哇！ 而泰德呢至今还保持着芭蕾舞者般的柔韧度，做起这个俯卧撑还有引体向上来，两个人都是毫不含糊，动作难度之大让很多健身爱好者都是羡慕和嫉妒的。 嗯，你看主要看人家的年纪啊，75岁81岁，你会发现就是在健身房里边多大年纪人都有。 嗯， 就小到这个孩子啊，当然孩子去那儿可能就一些简单的运动 是 啊，再到这个可能岁数偏大的人，确实是可能跟今天话题也能联系到一块儿，就是好多人就是一开始运动啊就觉得哎呦我生活活力满满了。 嗯， 对吧。再来看，我们来看看大白鲨咬上水下摄像机，锋利的牙齿清晰拍下。我们来看看这个有研究人员呢在这个大西洋白鲨保护协会的人员呢进行这个水下拍摄的工作时候啊，将摄像机架在了一根长杆上，突然间一只12英尺的鲨鱼游过来咬上了摄像机。庆幸的是呢，相机并没有损坏，并且清晰地记录下了事件发生过程以及鲨鱼的口腔内部构造。科学家也告诉记者了，说鲨鱼的一咬，这一咬啊是一种特别行为。那一条12英寸的这个雌性鲨鱼呢足以摧毁这摄像机，而这条鲨鱼因为好奇，所以只是、啊、试探性的咬了一口。如果是捕食性或者是掠夺性的撕咬，摄像机彻底就被毁了， 后果不堪设想哈、 啊。虽然是听起来啊特别凶猛的大白鲨，但是呢有时候也挺顽皮， 人家就是嘴下留情了。 有时候你会发现，无论是照片啊还是小视频，都会就这些和动物，就是比如是动物的摄影师啊， 嗯， 其实特别有意思。你会发现他们在拍的时候啊，好多东西过来捣乱。无论是你看，就有一些纪录片当中，你会发现就比如拍这个小鸭子啊，这个纪录片有拍小鸭子吗？ 也有。 哎，打扮成一小鸭子的形状，一个小坦克车开过去，感觉跟别的鸭子是一样的，然后其实是一个摄像头， 嗯， 挺好玩。还有呢，就是人在拍的时候，猴子过来抓你镜头的呀，对吧？然后是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动物这个顶你镜头的呀，这些都有。哎， 其实他们真挺不容易的。 对， 为了获得这些宝贵的视频啊，有时候真的是勇敢，就是拼尽了生命啊， 哎， 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做这些事情。 嗯 嗯。 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个呢也是要感谢这个中国好网友了。徐州的环卫师傅，他那个捡到的钱终于找到失主了。这个还得书接上文，就昨天我们的资讯当中说到了，说呢这个徐州的一位环卫工人韩师傅，他呢是捡到了几万块钱的现金，但是呢一直没有找到失主。后来他也是求助到媒体，甚至呢还回到那个捡到东西的地方原地去等候失主，可是最后都没有结果。那么经过媒体宣传之后，朱先生终于最近呢这个就是这笔钱的失主啊，失主叫朱先生，他呢是看到了朋友圈转发的新闻之后，赶快来到徐州 找到韩师傅了。 找到韩师傅，领回了自己丢失的钱，而且向韩师傅表示感谢。但是呢他想表达感谢，韩师傅呢还是再三婉拒了。所以大家也是真的为韩师傅的这个拾金不昧的行为表示点赞。 没错哈。同时也提示大家，真的是一定要注意，有时候就是可能真的脑子一乱啊，越拿的这个现金金额越大呀，好像越马虎似的。你经常会发现，就是人家拿什么几十万啊，几十万 巨额现金， 巨额现金的时候，然后突然找不着了，指不定放哪儿了。有些时候就真的坐出租车放在后备箱啊， 拉车里了。 对，等等等等哈，希望大家呢能够这个稍微细一点心。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什么时候一种情景就会让你觉得突然活力满满。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TTP 九八六。 我们来听一首牛奶咖啡的歌曲。 蓝夕阳，蓝色天空下，小小的他，蓝夕阳，他喜欢和森林对话。 出发啦，西呀西呀，勇敢飞吧。 刚刚那首歌曲来自牛奶咖啡，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生活当中哪一个情景啊，就会让你觉得突然间活力满满， 嗯 啊， 原地充电的感觉。 哎，什么时候？ 刚刚你说到这个体育健身的时候，我就想说 啊， 就是如果你每天花一些时间然后去锻炼一下的时候，那个锻炼的时间你就会觉得活力满满。 哎，你比如说人家圆圆现在每天夜里边深夜啊， 深夜 穿上简单的衣服去夜跑。 你别误导大家。 怎么了？ 什么深夜呀？ 不，半夜 什么半夜？ 几点？ 一般都是在就是傍晚时分嘛。 傍晚， 嗯， 傍晚 天已经黑了。 哎，必须得等天黑的时候。夜里边十二点左右，傍晚、 哎、那个时候出来、如果赶上这天气好的时候、你看到天空当中， 哎呀， 月朗星稀，哎呀、感觉到那种啊天人合一的感觉。 终于有一个可以有一个借口不用哄孩子了，哎呀，出来赶紧跑跑步吧， 也不用做家务哈， 对对， 那就知道了。 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大概是 和大妈扇着扇子， 吃完晚饭，然后在那个家里边需要刷碗的那个时间再出来。 哎、对对对，我不行，我必须得夜跑去了啊！天还这个蒙蒙亮啊， 什么人、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说法，生活当中哪一种情景就会让你觉得突然间真的活力满满哈？很多朋友我刚才看的有一样的这个话，就是比如有钱的时候，分手之后你还好吗？他说有钱的时候，啊，这个还有朋友说有钱的时候感觉整个世界都是我的 哦， 啊，等等等等，就是 干嘛把钱看得那么重啊？ 哎、没错啊、，HR 他也说了，发工资的时候、哎，等等，就是这个是钱的事儿哈。 无独有偶、还有一位朋友叫鹏，他说了。发工资的时候， 对， 同样的一句话， 对，发工资的时候啊，还有工资到账的时候，就是说的不一样，但是大概意思都一样。钱这事儿咱就不再提了啊， 是， 就说到这儿行了，咱们再聊聊其他的。其实我觉得有好多时候，真的都会让人感觉啊，这个活力满满。比如说像那个范金穗，他说了，喜欢的人突然间发来了一条消息。没感觉，没有感觉，你看有没有感觉？ 那得看 有没有感觉啊？ 得看这消息说的是什么呀？ 我们分手吧，那肯定不开心。人家一定是，比如说，就肯定好长时间不联系，然后突然间喜欢的人，哎，其实就管你借点东西，你都开心着呢。 哦， 发信息，圆圆在吗？ 说明对方心里有你啊，知道 借东西的时候有你， 知道你有钱可以向你借点钱， 知道你有这东西，圆圆在吗？你新买的那辆保时捷最近怎么不开了？我帮你开两天吧。 啊，遇到这样的人也真是啊。 哎呀，这遇到这样的人就别喜欢了。 哎，但是你发自内心的说， 啊、 如果是你喜欢了很久的人，突然啊，就平时这个人可能在你生活当中不常联系， 哎、 突然给你发一条信息，和你取得联系，不管说什么，你是不是都特开心？ 还真没有过这时候 啊， 就没有过这么幸运的时候。应该是想象一下，应该特别开心。 就是你高中的女神，大学时候的女神和你联系了。 我想想，都哪个是女生？肯定 别 得 罪人，别得罪人， 肯定特开心，肯定特别开心。 那是当然、 哎。但是咱也得稍微的呀、想一下，你别到时候人家这个好多年不联系，然后要结婚了，让你出份子去，哎，这事儿。 或者孩子办满月酒啊。 突然间，喂，哎，信号啊，拨他啊，我底儿挂了，太气人。 所以得因事而论哈。 对啊。 来看春风十里不如你说放假的时候， 哎，放假的时候确实是让感觉哎呀舒服啊，什么时候咱们也能放个假呢？秋诗雨他说，看着体重秤又瘦了2斤，体重秤再瘦2斤你是不是就站不上去了 啊？ 体重秤瘦什么呀？你再站把它累坏了是吗？ 人家说人自己又苗条了。 哦哦，不是体重，那不是说的是体重秤又瘦2斤吗？ 嗯，上秤的时候瘦两斤。 嗯嗯嗯， 还看看有没有朋友说啊 ，YOO 他说手机电量100%。就这个时候告诉自己可以随意的出去玩耍， 随心所欲了哈。 对，这个时候你可以保证，哎，我想搜点什么搜点什么， 嗯， 想导个航导个航，对吧？想这个刷个卡刷个微信刷个微信， 想打个游戏打个游戏， 想做什么做什么。 嗯， 但是当手机电量这分时候，比如说你才中午准备晚上回家，手机电量还剩50%的时候，哎呀，心里开始忐忑了。 嗯， 找一地儿该充充电了吧？ 就开始不踏实了。 对，谁拿着充电线呢？开始借啊！ 是是是， 嗯。 来看这位朋友叫贾莹，他说呢，失而复得的友情和爱情。 哎哎，这个是之前咱们经常说到，失而复得是特别大的幸福，同时也会让你觉得活力满满啊。再来看看这个特别浪漫 ，GGG 啊，他说喜欢的人亲了自己一口，再来一遍， 这就是 喜欢的人亲了自己一口。 这个就好像是刚刚那个的进阶的一个阶段。 哎， 嗯， 刚跟你联系， 哎， 借完保时捷之后， 嗯， 亲了 你， 你 们关系又进了一步。 没错， 嗯， 没错，看来这保时捷该借还是得借啊。 接着来说，这位叫叶的朋友说了，自然醒，阳光正好， 嗯， 喜欢的人有未读的消息， 嘿， 还有两只猫躺在脚底下， 哎呀， 想想这些场景，是不是觉得整个人都是活力无限？ 感觉浑身都刺挠这只猫。啊 这感受也是因人而异的嘛。 前边的感觉真是不错， 嗯， 前边这状态是吧？ 是。 哎呀，舒服。再来看看那个雨露，他说了，说打王者荣耀，躺赢的时候。 嗯。 哎，我还真不知道，就这个游戏啊，你会发现，我就这么觉得过程特别爽，结果肯定是也靠开心啊。 这个游戏你打过吗？ 没打过，看着人家打过。 嗯，哎，你知道这个网上有一个知名的，就是。知名的老师 啊， 我就不说他姓叫什么了， 啊， 是张老师 啊。 他在一个这个讲课的时候，就跟学生们说，说劝学生们千万不要就是追风啊， 嗯， 这些网络游戏不要追风。 哎，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说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打魔兽，还在打什么什么。 嗯。 可是几年之后发现，哎，这个游戏可能都已经消失了。 哦， 嗯，所以以此类推啊，你就会想， 嗯， 现在你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浪费在一款游戏上， 哎，嗯， 可能过不了几年之后，你发现这个游戏已经没有了，又被新的游戏所替代了。 你看看， 嗯，那你浪费掉的时间那是追不回来的。 对，所以说直接就玩最新的游戏必须啊， 白说。嗯，接着来看吧，来看这位朋友叫瞌睡，他说吃完烤串喝完啤酒， 哎， 嗯， 就是。刚刚好的那个阶段， 嗯， 就觉得好像那个啤酒啊刚刚喝到正合适，烤串呢撸到不撑，哎，花生毛豆啊刻到刚刚好，还欠那么一口的时候， 一切都是正好， 一切都是刚刚好，嗯， 就差一首梁静茹的歌了， 就可以回家就赶紧睡个觉了啊，赶紧长肉去了。梁静茹什么歌？ 嗯，宁夏呀。 哦，宁夏。对，来看看吕不理智，他说了，赚钱为了。让我们每天能看到对方，你看过给咱们发到一个， 啊， 发了一个两个人的位置共享， 嗯嗯， 一个是在中国的西北部，一个是在中国的东部，确实离得够远，光看地图上其实就够远的了， 哎， 两个人这个位置共享正好恰巧组成一个中国地图， 没错没错， 就整个把中国都给这个照全了，这整个照图片， 嗯，一起听节目，天涯共此时吧， 嗯 嗯。刘仁庆说了，他说呢，当然是放学的时候。 嗯， 他说哦，对了，经过一番努力，自己所希望的事情有了起色的时候， 哎， 嗯，瞬间充电了。 通过自己的努力有进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好像真的结果啊，肯定是我们想要的，但是过程当中的这种进步才是我们觉得心里边最满足那个时刻， 特别有成就感， 特活力满满的时候。当你得到认可了，比如说我想做一件事情啊，我想包100个鸡蛋。然后包到第50，哎，你看人家真够闲的，包了50。你那时候心里不是，就人家说这真够棒的，你看，你那时候心里特别满足。 我要是那旁观者，我肯定说真够闲的。你看人家， 要是我肯定尝一口，是够闲的啊。 你看人家晚风如素，人说的是成绩有起色的时候， 成绩有起色 之后， 就其实就是我们当努力的时候，看到自己的 发生的变化、 哎、 成长的时候，那时候是我们心里边最开心的时候、啊、 没错。 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生活当中哪一种情景就会让你觉得突然间就活力满满，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面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九八六。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月月。 生活当中哪一种情景就会让你觉得突然间活力满满、嗯、是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业主啊，这空房子两个月用了91吨水，物业说了，空气流动水表也会转的，也得交费啊。胡先生家呢住武汉的某小区，两个月来呢他的房子一直是空着没人住，水表显示用水高达这个90多吨啊。小区物业也表示了，今年的5月更换了新水表，其灵敏度较高啊，有空气流动都会引起水表转动。而同一个业主呢，魏女士也表示了，换新水表之后啊，显示两个月用了99997吨水，那我卖房子也不够还钱的了。哎，这个物业解释说啊，那是因为水表装反了。 我觉得这个物业好像是念念有词， 有问题。 嗯， 总之有问题， 总是在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哎， 一听就是明显不合理的，希望这个事情最后能够被合理的解决。 嗯， 来看这位女子呢，她是为溺水的蜥蜴做心肺复苏，不断的按压，终于救回了蜥蜴的一条命。最近呢，在美国的内华达州，一位妇人呢正在家中的泳池里边发现了一只溺水的蜥蜴，她于是将蜥蜴捞了起来，然后采用类似于心肺复苏的急救方式，不断地按压蜥蜴的身体，经过1分多钟的抢救，哎，这蜥蜴开始恢复正常的呼吸了。 好了，这视频我还真看了， 是吧？ 对，确实是两只特别可爱的蜥蜴。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不是两只，是一只、 嗯。 就当时就你以为是两只啊，就是说看的时候它是一只，就是不是把它铺平在地下 啊、 哦，然后就挤压它的这个肚皮， 哦、 挤压它的胸腹部部位， 嗯， 啊，这么挤压，然后呢再翻过来之后挤压，慢慢它就嗯。就是你感觉就真的跟人一样， 动了一下哈， 哎，有反应了，有反应了啊。再来看看这个乘客啊，玩手机遗落5万块钱，司机师傅帮忙捡回了。 近日呢，在广西南宁，程女士呢是搭出租车啊，一路上呢一直呀开始玩手机，下车的时候竟将装有5万块钱现金的手提袋遗忘在车上。几个小时之后呢，司机也是这个清扫车厢的时候发现了，并立即的将情况报告给公司，想尽快的去想办法联系到失主。最终呢，5万块钱现金如数归还到了程女士手上。为拾金不昧的司机师傅点赞吧。 哎，这又是跟刚刚很像啊。 对， 也是幸亏遇到了这个拾金不昧的好司机， 没错， 要不然的话你这个钱财的损失可是大了。 而且你还想想呢，就是说有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就是你说装这么多钱之后吧，就不知道哪件事真正的重要， 是 还自己去哎没事去这玩手机， 嗯， 把5万块钱搁边上，然后 心也是挺大的。 对啊， 我们来看这个外卖小哥送单居然遭遇了火灾，但于是呢踹门救小孩救小孩，这个小哥呢也是受伤了。 嗯， 最近呢重庆的一个地方有一个这个餐馆失火，送餐路过的外卖小哥叫雷周渠，毫不犹豫地参与了抢救。火灾现场一名女子也是大声呼救，说里边还有一个孩子被困着呢，于是这个雷周渠呢马上就踹破玻璃将孩子救了出来，他自己的腿呢却因为这个玻璃划伤了，缝了好多针。 嗯， 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平民英雄。 哎， 了不起， 了不起。我们继续来看，来关注，来看看这个头大呀。 嗯， 可能觉得有人觉得是一问题，不好看，对吧？穿衣服什么，你怎么不接话 呀？我马上就想到了马云。 啊， 嗯，所以瞬间想到要反驳你。 哎，就是感觉不好看，头大不好看。然后呢，就是穿衣服可能感觉哎呀不舒服。这位看起来不是那么协调，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头大可能更聪明。每个人啊都会有一个外号叫大头的朋友，但是呢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者发现了，智商高与头维度大、脑容量高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相关性。头围高啊，这个就是比如说高于这个平均值的，这个就从小的时候婴儿啊， 嗯， 认知能力和教育程度也会较高，是冉冉升起的学霸。原来上天赐予我的大头是有原因的。 是啊是啊，原来不只是遮遮风挡雨的啊，不是有小时候有一个说 大头下 雨 不愁，人家有伞我有，人家奔头， 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啊， 大头啊，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是学霸的一个， 可能是潜在的标志哈， 就是啊，潜在标志嘛，嗯， 所以我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学习成绩一直提高不了了。 还一优点呢，显个儿啊，头是不是头一大？ 我们看一个人呢，不是单纯看个儿的，我们是看这个人的身材比例 啊，整体看整体 是 嗯。 来看，这是大群的牛蛙出现在公园，专家建议了，说不要手软啊，嗯，立即吃掉它。最近呢，这个武汉东湖海洋世界一个这个相关的专家说了，他说呢，公园野外等地方出现牛蛙绝对是坏事儿，如果你在野外见到牛蛙，请把它带回家，然后做成美味佳肴来吃掉。 嗯， 因为呢他们在我国的野外几乎是遇不到天敌，很容易会造成一个泛滥成灾，就是从生态保护的角度。 所以让我们一起 啊 伸出双手去干好事吧，开始吃牛蛙吧。啊，久坐比跑步还伤膝盖吗？这是真的吗？我们看看最近刚刚出炉的国际医学权威的期刊啊，美国的骨科与运动物理治疗杂志，那也是刊登出来了这个跑步啊，为跑步证明的一篇文章，指出了竞技跑步者的关节这个发生这个生病的这个概率啊为13.3%，久坐不动的人关节炎发生的这个概率呢为10.2%，而健身跑步者的关节炎发生率呢仅为3.5%。所以说也就是说跑步啊不是特别伤膝盖， 嗯， 您要是久坐不动的人，可能伤膝盖的这个指数啊发生率呢会比咱们跑步的还会稍微高一点。 哎，所以也不要走入一个理解上的误区哈。 嗯， 我们接着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实用的生活小常识。 哎， 比如说呢，您放一个苹果，土豆就不发芽了。这个香蕉呢，用保鲜膜包住根部，可以延长它的保存时间。 你看， 哎呀。啊，那么在煮汤的锅上放木勺，可以防止溢锅。那么在蛋糕上放面包，可以防止面包过夜后太干。如果是两个盘子夹住圣女果，可以一刀切，用吸管去这个草莓芯和头壳。 这些还是挺实用的，好具体的一些生活上的小窍门啊。 你不知道吗都？ 嗯，很多都不知道。哦，这个苹果那个我知道。 嗯，苹果是怎么了？ 就是 和土豆放一块儿， 对，土豆就不会长芽了。 不是，其实是土豆和苹果放一块儿啊。哪个你还不知道？我跟你讲 啊，就是什么煮汤的锅上放木勺啊，防止溢锅。 对，真的吗？ 你看、 啊，但我知道那个吸管去草莓的这个芯儿， 嗯， 啊，就拿吸管从最底部往上一穿， 哦， 正好那个草莓的那个咱们不吃的那个尾巴， 哦， 然后那个哎叶子就掉了。 哎， 你说回家试试啊，给孩子弄啊， 生活技能小能手啊， 嘿，特别的好，在这方面、 是，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一起来说说生活当中哪一种情景就会让你觉得哎呀，突然间活力满满。 哎，你说就平时喜欢的偶像，尤其是喜欢的歌手， 对， 他的歌声一响起来，会不会就这种感觉？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 我身边有很多人都喜欢陈奕迅，我们来听一首他的粤语歌。 秋意，我爱夏日长，你爱为未知打算，我计划远方，结伴可以是各自各欣赏，相处不拘，让各自各一样忙，你爱做梦尽管试，我会合力设想，终于实现的一刻，我会在现场，千种快乐从分享里面扩张，失意不相干，如觉得喜欢一个人，好比一首歌只有你可一起唱，当中的高低音韵跌宕亦寻常，从心去领会，一小节一小节发展才理想，喜欢一个人，不管多珍惜当初一起的景况，都交给双方天空海阔的方向，感觉美梦，今天这歌声结束，一天也始终共赏。快快乐乐走一趟，刹那是夕阳，变化若是不可免，哪怕又遇上，再会一刻，合拍又再击掌，走过孤单，没变是最初立场，吃喝玩乐风花雪，雪雪月夜理想，风风雨雨一把遮，冷暖又渐凉，分享快乐鲜花继续投向，失意都好样，仍觉得喜欢一个人，好比一首歌只有你可一起唱，当中的高低音韵跌宕亦寻常，从心去领会，一小节一小节发展才理想，喜欢一个人，不管多珍惜当初一起的景况，都交给双方天空海阔的方向，如感觉美梦，今天这歌声结束，一天也始终碰上。 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歌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一起来说说这个生活当中哪一种情景会让你觉得突然间活力满满。 是， 哎，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刚才说的活力满满，想到周围有好多朋友啊，平时就是不注意睡眠的，一到晚上活力满满啊，咱们该睡觉的时候活力满满， 俗称夜猫子。 就是，哎，真的白天你看他很平常，就是说话什么的就是这样说话， 甚至还有一些昏昏沉沉的。 这样还不够昏昏沉沉吗？ 打不起精神， 打不起精神。一到晚上十点左右，你会发现，哎，眼睛里开始出现了希望 啊，不是冒绿光。 十二点的时候，满眼冒光啊，哎呀，终于到我的时间了啊，就真的这感觉。 就是有一类人，他可能就是因为作息不规律嘛， 对， 喜欢昼伏夜出。 他也不是昼伏夜出，也没有这么夸张，但是他们真的是这样，就一到晚上之后亢奋，哎呀，我睡不着，我得白天睡多了，我有点这种感觉，你知道吧？ 我理解啊， 哎， 所以我就在想，就是真的，也就这样年轻啊。现在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也可以有一些这个根据自己的作息来选择一些职业，比如说去看个大门啊，值个班啊之类的。 大门，因为我记得有一次特别就是清楚，一块儿出去玩，大家就住在那种就是类似那种那个叫什么， 旅店 还是叫 民宿， 民宿里边，然后呢，大家就睡在一个这个整个大的房间内嘛，就是在，但是分着就几居室那种。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个人啊，挨屋串啊，你们干嘛呢？晚上十一点多快十二点，你们怎么不睡觉啊？就开始，哇！我说我本来想睡了的，啊，那我陪你待一会儿吧，不想睡。就开始自己就开始找辙跟别人聊天，就因为自己实在不困，特别亢奋这种状态。 哎呀， 哎， 其实我觉得还是正常作息比较好啊。 对啊，再来看看那个，我相册他说了。瘦下来以后真的整个人感觉生活活力满满，明亮起来了。谢谢努力的自己， 是， 谢谢努力的自己， 加油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他说终于可以去吃一种盼望了很久的食物， 哎， 想吃这个已经很久了。 就是每当你饿的时候，哎，发现你最爱吃的东西就摆在面前，这个感觉是最对的。 哎， 每当你渴的时候，一瓶凉可乐摆在面前，就凉矿泉水摆在面前，凉北冰洋摆在面前，凉啤酒呗， 别再说了， 再喝点闹肚子了，后背给你，他说了，肌肉男在眼前，这是人家觉得特别开心的。 那就是鞭策你吧。 好像有些人真的喜欢那种肌肉感比较强的男士，有些人还 就是不感冒， 不太能接受，也不是说不感冒，反正不太能接受，觉得哎好像并没有那么好， 是 吧？ 来看呢，这朋友说了，他说吃到一碗热乎乎的泡面，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满足， 尤其是深夜的时候，深夜自己饿得不行的时候，突然间你的舍友自己在吃一碗泡面， 所以你是抢人家的， 哎，以后就不是同寝室的了，以后就不是朋友了， 因为一碗泡面，所以友谊都翻船了。 板烧他说了，找到工作，每天过得很充实、很忙的时候，还会想起你，就觉得活力满满。 就是心里面有一个让你思念的人， 对， 每当想起他的时候，就觉得是力量的源泉呢。 那怎么不如这个让两个人在一起，这个力量源泉更充分呢？ 那可能就是现在从打一个电话开始。 先给他打个电话吧。 是，来看这朋友说，天气很好，耳机里放着喜欢的歌，和朋友们一起在路上， 骑动感单车的时候，这是粉红色的小熊猫说的。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这个生活当中哪一种情景就会让你真的觉得活力满满。 没错没错，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哎，我们接着来看看这朋友说的，他说呢，被夸赞的时候 啊， 有人表扬你的时候 啊， 觉得很开心。 哎， 还有呢，有一个朋友说了，他说复查身体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了，然后药量也开始减小了。 我又看到一个发图片的朋友 啊， 这个 LEO 他说了，哎呀，和喜欢人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特别恩爱的，这是不知道在哪儿啊， 而且是一对年轻的小情侣，就觉得年轻真好。 你看当你说到年轻人，你那种羡慕的样啊，还是一个年轻的小情侣，就有点酸，就一个老姐姐啊，行啊小伙子 啊 上岁数之后啊， 小伙子过来玩啊， 你没有什么的时候，你就会羡慕拥有的人吗？ 是这么个意思。 是， 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哈。好多朋友都说了，说得到这个喜欢人的消息的时候，微信啊，什么消息的时候啊，还有这个 RES 他说，哎呀，今天我们要去拍艺术照，现在特别激动，早饭都吃不下去了。 哦，好好表现啊。 嗯，活力满满。 哎，我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活力满满。 怎么讲？ 俊他说听乌鱼来了一天都活力满满。 嘿，你看看，没错，我其实就早开。有时候，哎，说真的啊，有时候你说咱们做早班，有时候真的也保不齐说头天晚上没睡好。但是，哎，每天一上节目之后，活力满满，是不是这样？ 是，也要感谢朋友们参与话题互动啊！ 你先跟大家说，昨天晚上你几点睡的？ 哎，昨天晚上真心是没有睡好， 你看看， 睡得断断续续。早上起来一照镜子的时候，那个两个眼袋呀， 那 立马就出来了。 那跟睡觉没关系。 对啊，对。就是没有睡好嘛，可是呢做节目的时候马上状态就恢复了，觉得是一天当中精力最充沛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时候我也应该评论两句 啊？怎么说？ 希望你节目做得越来越好啊。来看看其他朋友，大家可以看其他朋友。 哎， 这个玩得好啊，他说，哎，熬夜玩手机的时候是我最亢奋的时候。 是啊， 是我，哎，对，活力满满的时候。 但是这个是有代价的。 对，第二天那一天和第二天的晚上 是 就不是你特别舒服的时候了。 还有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有时候真的一件小事也都让人很开心。这位叫 Lucky 的朋友说化了一个很美的妆， 哎，尤其是今天跟自己最爱的人最喜欢的人出去逛街，然后呢他正在开着一辆玛莎拉蒂在楼底下等着你的时候，你在家，哎，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描眉画眼， 对镜贴花黄， 哎，要说 描眉画眼儿， 哎，要说人有文化就是不一样，叫什么对镜什么 贴花黄， 我们年轻人好像都不贴花黄啊。然后开始描眉画眼儿，画完之后，然后一下子赶紧一照镜子，特美，无论是眉毛啊、眼睛啊、鼻子啊、嘴巴啊，那小妆化的 啊， 特精致，特细腻，挎着小包下去，发现人家已经走了，没等你。哎呀，来看看其他朋友啊，宜阳宜他说了，优秀的人。比我还努力，我一看到他们我就啊感觉活力满满。 哎，你看人家就是 励志， 对对对， 对吧， 能够受， 你说 我是觉得就是能够受到身边人的这种鼓舞和带动啊。 对呀，优秀的人都那么努力，我为什么不得继续努力呢？是不是？ 所以说人跟人真是有差距。 对， 我一般看到身边有很多很优秀的人啊，不断在努力在进取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可能现在起跑也是晚了， 觉得哎呀 还是歇着吧， 翻翻冰箱有没有吃的啊，饿了啊。哎，来看看那个动感老土豆，他说了，每晚啊这个关完那个店门的时候回家盘账的时候，哎呀，回家盘账， 哦， 就数钱点钱，呸，哎，真的是那种天天坐家炕头点钱那感觉，特好。 这还真不能怪人家爱钱呢，我觉得人家就是说靠自己的劳动所得嘛。 他其实是这种感觉，就是说一天的努力没有白费， 是 生活当中有这么多努力之后让，哎，有收获的时候那种活力满满， 而且， 那种满足感， 这个钱也是他自己就是劳动价值的一种体现呢。很棒啊。 还有这种这个一凡小院他说了，看别人打鸡血似的做作业的时候我就活力满满。 看别人写作业， 看热闹呢， 哎，还有呢，看看， 你看没看过那张照片？ 哪张？ 就是有一张，有一个孩子们排队，这个开始拍照的时候， 然后呢？ 然后就是说第一个人就哭，就已经眉头紧皱了，眉头紧锁，后边排队的一大堆小伙伴，哎，都跟看乐似的，看着啊，看着他哭。 啊，你是说就是那个小孩打疫苗针的时候排队是吗？ 对，唯一一个就是第二个小孩， 开始特别紧张， 也特别紧张，然后就评论嘛，就说当下一个是你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就不觉得那么快乐了， 哎， 特别有意思。其实我觉得刚才那朋友说的也是，就看别人这个打鸡血做作业的时候，等你交作业的时候，我们看你也美着呢。 是没错没错啊，总觉得好像轮不到自己， 对， 其实你也在排队当中，啊， 没错哈。 来看看这位朋友也说了，他说刚发工资的时候，读大学，爸妈这个刚刚给我打来生活费的时候， 对， 哎，刚现在发了工资是要好好的孝敬父母了。 嗨，活力满满的时候就是回家叫的那一声爸，又缺钱了。 嗨，那爸妈听到也是高兴的，因为回家了。 对，没错哈。来这个这是若笑，他说了，说有一个商演，这个就是活动当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哎， 就感觉活力满满。 哎， 啊， 嗯，给自己充电吧。 对。 还有呢，这位朋友也说，您的外卖到了，或者是听到您的快递来了。 对， 嗯， 这都是活力满满的事情。 是。 柚子也说了，喜欢的人突然秒回了东西，觉得不好吃的东西一口，哎呦。超级惊艳，看着平凡的裙子穿在身上之后莫名的好看，厕所的镜子照得自己特别的美，体重又轻了两斤，这都是生活当中特别美的事儿，能让自己活力满满的事儿。 光听到我们都觉得很开心。 其实我们说了半天，觉得生活当中各个细节各个方面都会给你带来活力， 没错， 对吧， 嗯， 可能你说刚才说连洗手间里边都能给你带来活力，对不对，有时候洗澡的时候哼哼歌啊，哎，稍微扭动几下也觉得生活特别的美好。 所以你觉不觉得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心态， 嗯，没错， 嗯， 还是那句话，就是叫怎么着， 嗯 啊 啊， 叫什么来着， 什么来着 啊，哎，相由心生 啊， 境由心造，对不对，当你心情好，当你自己心里知足的时候，就会觉得生活的哪一个瞬间哪一个情景都会让自己活力满满。 说得太好了，我这个时候觉得活力满满的， 开始活力满满的一天吧。 嗯，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来听一首赵赵的歌曲一树桃花开，明天见喽。 风啊，从二月南风来，你在阳春的三月开，去年的桃树着花的人，今年的笑颜正开怀，抓一把小雨洒下来，你头上戴着朵云彩，谁一边唱着一边走过来，你笑得像个小孩，莫非是你，莫非是你真的爱上了我，我的心如此明媚摇曳，莫非是我，莫非是我真的爱上了你，我的心为你而盛开，为你盛开，为你盛开，为你盛开，为你盛开。笑雨洒下来，你头上戴着的云彩，谁一边唱着一边走过来，你笑得像个小孩，莫非是你，莫非是你真的爱上了我，我的心如此明媚摇曳，莫非是我，莫非是我真的爱上了你，我的心为你而盛开，莫非是你，莫非是你真的爱上了我，我的心如此。 北京时间九点整。